中小企资金周转，向所有家庭发放布口罩、支援呼吸机和口罩生产等的措施。共同社报道，朝野政党就预算案达成共识，预料将于星期四通过预算案。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预测大致是天晴，但部分地区有烟霞。下午天气炎热，吹微风。展望未来的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星期五和周末早晚有薄雾。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4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283点，升452点，总成交金额667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15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452点，升28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14蚊，升7.4；阿里巴巴201蚊，升3蚊；盈富基金24.55，升5毫。中国燃气28.2，升2.5；美团点评18.8，升1.6；建设银行6.18，升1.8；中原银行1.39，升1.9；恒生中国企业99.85，升2蚊；FIE南方恒指7.55，跌2.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英镑9.641，瑞士法郎7.964。澳元5.007，加元5.5511，新西兰元4.7，欧元8.4065，每百元对港元7.23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378。日经平均指数报19,783点，升521点。港金现价报15,860蚊，跌1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6.86美元，卖出1,71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在菲林明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天乐里，红隧九龙入口正是公主道多车龙尾康庄道桥面。九龙路面方面，现在观塘道去旺角近住开源道回旋处一带就较为多车的，龙尾就去到鲤鱼门道附近。新界方面，西贡公路近住康湖居一带有些临时工程，咁啊龙尾就排到去白沙湾附近嘅。西贡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康湖居一带有些临时工程啊，龙尾去到白沙湾。另外青屿干线都是有些临时工程嘅，由而家去到下午4点，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近住马湾桥至到青衣桥嘅部分慢线有封路措施噶，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啲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Radio 2， 我是 Lazy Lion。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的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这些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生活中的感觉，美好的一些感觉，整换星际驱航，以个性解开束缚。 1, 2, 3, 4, 5, 6, 7, 8 骚动入我。 1, 2, 3, 4, 5, 6, 7, 8 骚动入 星期六下午嘅3:08开始两个钟嘅骚动音乐啦。今日头半个钟咧，全部都系新嘅派台歌嚟嘅。先揾嚟嘅咧有佢，时隔4年有自己新嘅 solo 嘅派台作品，嚟自 Steffy 邓丽欣。 栖身金色都市里，要牵手襟花婚纱，一对对喝起酒，霓虹炫耀分享和占有，同床沉默，从夏季到深秋。 首同名嘅派台嘅作品，亦都系呢套电影嘅电影主题作品嚟嘅。今日咧 ，Stevie 咧就系同阿林义文合作啦，由义文作曲啦，由呢套电影嘅导演同埋编剧黄以林填词呢首新嘅派台作品。时候咧，佢都有介绍过今次同 Steffi 嘅呢个嘅合作嘅，佢就觉得咦，原来都好似带到少少 Steffi 新一啲嘅感觉出嚟。你听落去嘅感觉又系如何咧？揾嚟有 Steffi 呢首新嘅派台作品，作品嘅名称叫做《禁道》。跟住咧就揾嚟有洪家豪，今次就揾嚟有曾乐同佢填词。 实话实说，只因找不到打火机也很不忿。暴露了真心，除非想惹公愤，别代入我身份，真的感恩无人慰问，欲落泪也不需抹去落印，灵魂抽离肉身的笑，命运随瞳孔变焦，从什么时候开始讲算了罢了，当天血也热过，怕结焦，后悔吗？将青春消耗的年华，伤痛吗？心底收起旧疮疤，想通想透吗？苦苦的挣扎，多么不潇洒，不需作结论吗？只想到最后别看花。 自问自答，不需欢呼掌声，答允我你 多进深渊，永远被困。灵魂抽离肉身的笑，谁曾起誓绝不折腰？回味当时还可讲清我愤怒了，对镜练埋笑有多渺小。后悔吗？将青春消耗的年华，伤痛吗？心底收起旧疮疤，想通想透吗？苦苦的挣扎，多么不潇洒，不需再结论吗？只想到最后别看法，忘掉昨天，直失的本性，越过青葱山岭。 同頭先 Steffi 嗰個主題都有少少類似嘅，就係一個自己同自己嘅溝通嘅過程嚟嘅。不過 Steffi 嘅金刀咧就係講緊自己嘅幸福，洪家雄呢首歌就係講緊自我嘅少少嘅價值啊。剛才我嚟自洪家豪新嘅派台作品，作品名稱叫做《自問自答》。 剩下一日不好吗？道歉，过去化作细沙，都想知你碰上那个他。若寂寞，你会看到你吗？阴宅中，你说过狠话，就似没有认识，独自捏造下记忆。现在逐片逐片侵蚀，逐格逐格失陷，逐秒逐秒心死，憾事就快没法辨识。话我俗套是我没有波折，自愿浪费着我心力，为记住你的脸，就当是我偏激。明明爱有真心逼我过的，奇奇怪怪颠倒间褪色，就似堕进监狱，再写自闭公寓，逐个望透几多烂角色，不懂招架，扑街喧哗，如恐怖故事总不结吧，不想牵挂，谁不讲真？从此这账号剩下一日不好吗？道别，我这里有几码都想知你碰上那个他，我等你，你放弃这个家，阴宅中得到安心吗？过去化作细沙，你碰上那个他，过去句句太假，你说过的放假，就似没有认识。力做旧日气息，现在逐转逐转消逝，逐快逐快网络，逐秒逐秒失忆，憾事就快没法辨识，话我逐痛是我没有波折，自愿浪费着我心理，为记住你声调，就当是我天职，轮回派未知得这个我吗？为人说过所以黑镜吗？不预备你重断世就是今日，逐个在客厅中念挂吗？不懂招架，孤家喧哗，如恐怖故事终不结吧。不想牵挂，谁不讲真话？从此这账号剩下一日。不想失散，明明曾与我看过的剧集不准了吗？不想牵挂，谁不讲真话？从此这账号只得我吗？ 成日咧都系会啊，叫做人生如戏啦。呢一个月嘅乐队咧，今次就继续同丽影同呢位监制度合作啦，想试一试究竟佢哋嘅 band sound 有啲咩新嘅可能性嘅。用嘅咧就系你可能而家成日都会睇嘅呢一啲嘅串流平台， 你喜欢看的电影会不会都反映到你一些人生观，又或者记录了你自己一些故事呢？ 人生的分叉，情感会碎裂，生出说法，不想牵挂，谁不讲真话，从此这账号就地消失。 Lady Special 有他们的新的派台作品《我的片单》。昨天你看电影还是看新闻？ 求最终一周即将进入倒数，不需多点算着退路，无意间聆听哭诉，逃生的方舟也早被击沉，尽纵四散教堂终于熄灯，唯愿看末日到临。 We gotta live it up。还有时间，未来尚有七天可选节目庆祝，想家中耍废就继续，荣辱有谁会记录，明天冰川蒸发，阴晴不定，冻结暖化都镇定，毕竟谈见你就是太平。 We gotta live it up。 冯允谦，今次咧就同 Tima 合作引呢首新嘅派台 single。头先 special 嘅歌咧就系讲人生如戏啦。如果你中意睇一啲血腥暴力嘅电影嘅话，或者讲一啲末世嘅电影嘅话，可能你每一晚打开新闻睇下中中嘅画面，会令到你更加不寒而栗嘅。你知冯允谦开始倒数。 Thank you。 脱所有操控，终于想要一刹满足，湿地圈套数完的梦，今晚跟你仔细探讨，细一点谦卑的你参透更深，弯一点漆黑可以跟一切湿吻，侧侧点倾侧的你比较敏感，我教你练出新一种快乐秘诀。When you are by my side, everything's going right. Yeah. Everything's going right when you are by my side. Just listen to me, come to me, dance with me. 幸福都有种愉快情操，春向上，秋向下，颠覆一切无神经，得进世界竞争，一边搞正经。 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有一些东西想改变这个世界的，而你想改变的东西可能其实不只是得一样东西的。这位填词人可能就是借着他的歌词，可能都想改变一下就是我们对性别的一个态度。 Break it down tonight, break it down tonight, 根本想要一 他的歌词就是可能想解放一下你对性别那种的框框，又或者就是可以拥抱一下你自己身体那种的自主性。前次的话有黄乐儿，今次继续有跟 Dusty Bottle 有这个新的合作。Break it down。是的，开头话咗是头半个钟全部都是新歌嚟嘅，但是临尾呢一个可以话一个 teaser 嚟嘅，因为呢佢听日都会派上佢嘅新作品，今次呢就是同钟舒淇有合作，讲嘅呢是你同佢嘅禁区。 跌跌碰太刺痛，损伤一生就像油画，你眼里布满雪花，退换蚕食了你眉头如败瓦，在每个偏差，你留在绝望刹那，你只懂得钻入浮沙，却不懂得漂亮回家，让我抱紧你 ，bounce back 跳跃转身 ，bounce back 落下脚印、哦，我会脱去你每寸绷紧，放松不是罪，何来难堪？成人受运来来回回成若人 I can be your love seven 傲慢上冰的你更吸引，你痛快披星一身，把伤痛转身无下的上阵，唇上带花轮下有甲，转一圈再翻腾。又会加深你 以成瘾，愁云来来回回成药引。Listen now， 沉沦或者吸引，偏却又会沾污你掌纹。来共我互拥紧，带你穿梭于身的。 是几值得期待的，听日歌手的 single。苏J 今天是中舒淇。欢迎有苏J 这首他的 solo project 入面的第一首的派台 single， 作品名称叫做 Bounce Back。今天他就想用他这种 EP 就是去到探讨一下人性的。看看听日去到 Chapter 3的时候又揭露一个怎样的 Chapter。转头呢预告一下苏良中会有位嘉宾上来介绍他的新的作品，转头会有谢雅儀。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消息指，本港连续第二日冇录得新增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个案，亦系八日之内第四次零确诊，累计确诊个案维持1037宗。近一星期最多宗数嘅两日，分别都有四宗，其余两日分别有两宗新增个案。文凭试通识科今日开考，分为卷一同卷二。教协理事通识科老师张瑞辉认为，试卷内容贴地，因为有不少年轻人关心的议题，包括使用电子屏幕、同互联网趋势、智慧城市等。对于卷一其中一题必答题，要求考生按试题提供资料，描述公众对新闻自由的睇法，以及新闻自由同社会责任之间可能面对两难的局面。张瑞辉表示，考生回答两难只需列举合理的理据论证，不需要表达两者哪一项较为重要。他表示，不论评卷员的立场是什么，考生只要言之成理就能够取得一定的分数。他又说，卷一大部分的题目的分题都涉及数据整理、归纳等，认为若果考生只要归纳资料反映取向，已经能够取得高分。立法会经济发展事务委员会讨论油价问题，多名议员不满油价加快减慢。民主党胡志伟指出，本港只有几间车用汽油公司，属于典型的寡头竞争，关注政府会否介入处理。环境局局长黄锦星说，政府有介入，包括透过招标方式而增加供应者。经委会主席胡鸿玉透露，上次就油价问题做市场研究时，曾向油公司索取资料，但对方指出属于敏感资料，不能交予竞争会。他又说，环境局负责监督油价，期望当局日后更加公开处理相关政策和分享数据。新西兰连续多日录得单位数字的新型肺炎新增确诊病例，总理亚德恩形容病毒目前已经被消除。新西兰将会由当地星期二开始将封锁级别由第四级下调至第三级，部分商铺和学校可以重开，餐厅都可以恢复外卖，但民众仍要保持两米的距离，大型聚会和活动仍被禁止，边境将会保持关闭。新西兰至今有少于1500宗确诊或者疑似病例，19人死亡。亚德恩话，佢哋成功压制病毒喺社区传播，认为已经赢得呢场抗疫战争，但民众要保持警惕。佢又话，如果唔系一早采取封锁措施，每日可能有超过1000人确诊。天气方面，预测大致系天晴，但部分地区有烟霞。下昼天气炎热，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星期五同周末早晚有薄雾。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4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297点，升464点，总成交金额725亿1000几万。

just feel the music.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Oh, so dong young nok is headed your way. Da da da da da. Oh, just feel the music. Just feel that groove. Move to the music. 今日骚动音乐咧，介绍一位嘅香港嘅独立嘅女歌手俾你哋认识下嘅，佢嘅名字咧叫做谢雅仪啊。Hello， 你好。 Hello， Eric。Hello， 各位听众，你哋好，我系。 你好 啊。Hello。 系啊，喂，嗱，收到你呢首系第二首嘅系 solo 嘅派台嘅作品啦。 系。 咁啊，第一次就系不能回家啦。咁嚟到第二 plug 咧，就系叫做别爱我啦，咁样。 系啊。 系咯，我好喜欢你呢首作品，几 powerful 嘅作品嚟嘅。 其实呢一首系可以叫做一首抒情摇滚嘅歌啦，咁就系写一个离开嘅故事嘅。咁当初我写呢一首歌咧，一开始其实就系曲词就有咗头嗰两句，就系决定啦，总是不再想你啦，就系由呢一句延伸咗落去，就觉得如果决定唔爱嘅时候嘅一个故事系点嘅咧，咁就写咗别爱我啦。 哦，系几时写成嘅？系咪净系你自己个人一啲情感嘅发泄嚟嘅？都系。 其实当时咧，身边有个朋友就经历紧类似嘅故事啦。咁同埋嗰阵时，我平时就用琴写歌嘅，咁就好不经意就出咗头先我哼嗰两句出嚟咯。咁我就决定，不如就将佢完整咁写一首歌出嚟啦，咁样咯。咁就都有摆咗少少我朋友嘅故事，同埋我自己对于感情嘅一啲睇法。 O K， 嗰个睇法就系、是。 就是如果当爱得咁痛苦或者爱得冇尊严的时候，不如就勇敢去跟对方讲，唔好再爱我了，我要过好自己的人生。 嗯 ，OK， 系。但我想知道你自己就负责曲词啦。咁然之后呢其实两首嘅派台歌咧，同你合作做编曲同埋监制咧，都是王健威嘅。 系 啦，可唔可以介绍下呢一位嘅编曲人同埋监制呢 咁呢位编曲人本身就是一个香港嘅一个电影配乐人啦。咁我喺几年前认识佢，其实就系帮佢唱一套电影嘅配乐。嘅一啲嘅入面嘅 demo 啊咁樣，咁就五個小孩的校長嗰個電影啦，係啦，咁之後就一路都有同呢一個配樂人合作啊，幫佢唱一啲嘅通常都係可能廣告同埋電影比較多嘅，咁係近呢兩年咧就覺得我哋其實都可以合作下，將自己嘅音樂去即係帶出嚟俾大家咁啊，所以就開始咗呢個 project 啦，咁就推出咗《不能回家》同埋《別愛我》，咁嚟緊陸陸續續都仲會有我同即係呢位監製嘅作品送俾大家。 我唔知係咪就係因為佢係做開電影嘅配樂咧，所以兩首歌其實嗰個嘅畫面感都幾強烈嘅喎。 係啊係啊，因為其實我交歌俾監製啦，其實監製咧佢都係。好从我嘅文字出发，即系佢会好睇个歌词，然之后希望从编曲可以做到嗰个画面出嚟咯。所以都有唔少朋友都有同我讲话，觉得会有啲电影感咯，即系觉得个编曲咁样。 好有啊！嗱，因为上次我回家嘅时候，中间其实我觉得个感觉有少少电嘅 ambient 嘅底喺度啦，咁样。 系啊。 咁有一种系有一种 moody 喺中间嘅，咁然之后今次就系调翻转，就系学你话斋，就系有一种系头先你开头抒情嘅摇滚啦，咁佢去到后面嗰个 energy 就系砰砰声，就真系有种撇脱喺中间。 佢都系抽咗入边嗰个恨意出嚟，佢感觉到我嘅歌词入边有嗰种恨，咁所以佢就帮我放大咗呢件事咯。 系、okay, 喂，但我想知道你系咪都系通常系写歌词啊，或者系你谂住嚟紧都会可能系朝住国语歌嘅方向去到写多啲噶？ 其实大部分如果我自己曲词嘅作品都系国语为主嘅，咁但系都有一啲广东话嘅作品嚟紧都会送俾大家，因为我嚟紧五月我就有一个自己个人嘅第一个 EP 啦，咁入面有三首歌，咁包括别爱我啦，仲有一首叫做光嘅作品，咁嗰首就系广东作品啦。 OK， 喺五月头中尾嘅时候会见到噶，我想问下。 五月七号。 五月七号嘅时候，OK， 跟住就到时就可以听埋剩翻嗰一首就系广东歌啦，咁样样。 系啦，广东歌同埋都。仲有一首国语歌叫做《那片海》咁样咯，就希望大家都可以听啦。 决定了，从此不再想你了。也许时间它累了，才能下定决心的。是自己的，相信努力就好了，直到梦都做完了， 别爱我，如果只是敷衍我，别爱我，放我去好好过，也许自己很难过，很软弱，但现在开始不会再闪躲。像是该欠我，别爱我，那个并不是我，静静看朝夕潮落，更辽阔自己的路由自己去开拓，别再烦我，太爱了才会掉失自己， 我就係覺得無論係即係頭先聽嗰首歌啦，咁亦都配合翻個電影感，就係、是、呢兩個 MV 都拍得幾好嘅喎。 係啊，因為係導演嘅功力。 係呢位導演係 呢位導演其實係都係配樂人，即、就、係、是、一路有合作開嘅一個廣告導演嚟嘅， 係 啦。咁但係佢就都有一開始都有拍一啲嘅 MV 嘅作品嘅，咁所以就好好彩，就我嘅一開始嘅作品已經可以由呢位導演操刀去拍攝。 嗱，我哋就讲翻啲所谓，譬如别爱我先啦。 嗯， 我净系去到最后系，我估唔到个结尾系咁样样噶啦。因为其实好简单，就系开头就系你坐喺车尾啦，跟住然之后另一个你就坐喺个车头同一个男主角嘅、 嗯。 去到后面其实系一单系血案嚟嘅咁样。喂，介绍下成个嗰个创作概念可以吗？呢首歌。 其实成个。那個概念呢，因為其實導演同監製都聽得出《別愛我》呢首歌入面其實有個恨意喺入面，咁所以佢哋都想用自己嘅即係嗰個角度呢去將呢件事呈現俾觀眾，咁所以導演就同我有傾咯，即係究竟如果去到將呢個恨意放到去最大嘅時候，可能其實即係你有一刻係會想殺咗個人嘅，或者你係會愛到覺得真係有一種歇斯底里嘅感覺喺入面，所以就將呢一個假設同埋呢一個想像擺咗落去呢個 MV 入面。咁頭先 Eric 都有講啦，即係你留意得好好，其實後面嗰個我咧係一個內心嗰個魔鬼嘅我。咁前面嗰個就係一個真實同埋內弱嘅我咯。咁就係一個嘅，即係內心嗰個我，其實見到自己咁內弱，都好睇唔起自己，同埋覺得好啊，既然你真係唔想去面對啊嘛，咁我就血生生咁樣，即係活生生咁樣呈現俾你睇啦。呢種恨意係可以係咁樣。最後尾即係真實嗰個自己見到成個畫面，其實知道受傷嗰、那個，除咗係即係你真係受即係插佢嗰個人之外，都係自己咯。即係其實傷害嘅同時都會傷害到自己，所以我自己嘅全職就係最後尾女主角係灑脱咁樣走咗嘅，係啦。咁係都有啲朋友話翻俾我知，佢覺得佢落車係真係去插個男主角咁樣咯。咁就有好多嘅理解嘅喎，係。 但係因為嗱，而家就咁聽你話聲好 sweet 啦，好 bright 啦咁樣。我想知道你係啊呢首歌你都其實可能無論係演啦或者係唱嘅時候，咦我都發現即係都想展現下自己嘅 dark side 啦，因為每個人都只係 dark side 嘅啦，定係咦唔係演下同唱下嘅時候，發覺哇原來我心裏邊有呢一個自己，我未接觸過嘅喎咁嘅咧。 我会觉得因为我一开始写恋爱我的时候都未去到将这个恨意放到这么大的。所以我纯粹觉得我是要去离开这个人或者要去过好自己的生活。但是当即譬如编曲又帮助很多这首歌啦，然后导演去接触这首歌的时候又将他自己的东西摆了入去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即是将这件事又带多了一个深入一点的层次咯，即是同埋将那个恨意再放大了很多，所以我那时候都挺紧张的，知道这个 board 的时候，即是这个 MV 的时候，所以我就有自己做功课咯，即不停地想象去到什么情景我是会真的好想杀死一个人，或者是到个恨意是去到那个位置样，都有去，都挺有趣的这个过程。 你自己先前有没有演开戏的？ 其实我小时候呢，即我不是一个很大胆的人的，但是我小学的时候呢，唯一一件很勇敢的事就是举手跟老师说我想参加话剧、所以就是一样都是我自己心里面很喜欢的东西来的。咁去到大学都有参加剧社啊，咁样，咁但是如果真的话是acting 的表演的机会就不是很多咯，但是都希望之后有机会。 我真的鼓励不到、啊。因为譬如我们刚才刚刚就是讲了就是别爱我这一首的歌啦。但是刚才讲譬如上一 plug 就是不能回家这样。那首先首歌也是很听啦，很喜欢他做到那个的气氛和个 mood 啦。但是那首歌又是关于一个、是不是关于你自己成长的一些看法定是怎样 的？那首歌我是在上年八月写的。 是。 那其实我那时候就是写着最衝擊我嗰樣嘢咯，就係當時香港嘅反送中運動，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呢一個嗰、那個時段嘅香港人都冇辦法係抽離嘅啦，即係每一日其實都接收咁多嘢嘅時候，咁所以呢一首《不能回家》都係一個我當時睇咗一篇新聞寫嘅。一首歌咁样， 因为而嗰阵时其实嗰个 MV 嘅呈现就系喺，亦都系一个高难度嘅一个拍摄嚟嘅，因为喺水底度面有演戏啦咁样。 其实嗰个角色系其实导演都有解释，就系水咧，佢系想用嚟比喻生同埋死中间嗰个交界。咁、女主角其实就系、一啲经历紧呢一段时间，一啲喺个即是在那個交界度徘徊的一些人，而我落水那個其實是一些目擊者，即是望住有很多這些年輕的生命在這個交界度徘徊，然後但是無能為力這樣、其實就是想呈現這件事。 OK， 兩首歌我都覺得是做得好啊， 多謝。 所以現在其實就是接下來5月7日就會推出你的 EP 啦，歌就應該齊齊的啦， 是 啊，希望看看接下來你將 EP 出的時候再找你上來介紹入面有啲新嘅作品。 冇问题啊，好啊。 OK， 多谢晒你 ，take care。 多谢你 ，thank you， 拜拜。 其实。找的灯。

着粉沙，我已似流星坠下。不算一双手拍交，都不只有眼角。 但部分地区有烟霞，下昼天气炎热，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星期五同周末早晚有薄雾。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4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301点，升470点，总成交金额808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15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452点，升28点。部分活跃港股数价：腾讯控股411蚊，升4.6；阿里巴巴201蚊，升3蚊；盈富基金24.5，升4.5；中国燃气28.5，升2.8；美团点评100.1，升9毫；建设银行6.15，升1.4。FIE 南方恒指7.53，跌3毫；友邦保险71.1，升1.55；汇丰控股39.5，升7.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英镑9.638，瑞士法郎7.969，澳元5，加元5.517，新西兰元4.696，欧元8.4042，每百日元对港元7.228。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1.387，日经平均指数报19783点，升521点。港金现价报15860蚊，跌1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9.79美元，卖出1721.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去到菲林明道的。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正是公主道过海多车，龙尾康庄道桥面分叉位。至于其他半路面的交通情况，九龙区油麻地加士居道部分路段因为受到爆水管影响，加士居道去弥敦道方向近住金粟街部分的慢线有封路措施，一带就比较多车了。另外土瓜湾那边因为有沙中线工程，现时所有车辆禁止在天光道亚街老街方向右转合一道，近住靠背垄道那段的天光道交通较为繁忙。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日出加彩虹是这样的。 一弯再弯，日出跟晚向，你怕没有油彩吗？扫去败瓦，还要再绿化。世界未见得浅就，精力苍白，纯金色细沙，会怕入眼吗？日出当太晚，要仔细冲淡，自然流过泪，谁未挂？ 听到日出彩虹呢个歌名，已经有一幅充满希望嘅画面。而确实 Oscar 话呢一只歌系讲漆黑之中见到彩虹，希望带俾乐迷更加多嘅力量。作曲监制 Eric Kwok， 填词林宝，编曲张子坚。 一弯再弯，日间转晚间。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推介作品之一，陶旭伦《日出彩虹》。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面对世纪疫症，大家都会有啲不安同焦虑。政府亦明白喺不断转变嘅情况下，面对挑战，要争分夺秒，做好准备，作出应变，做妥每个细节、每项安排。无论有几困难，我哋责无旁贷。喺呢个时候，继续凭住每个人嘅努力同支持，大家坚守信念，同心抗疫。 美人啊美人，孤王想到有新玩意啊。 皇上，你想怎样啊？ 我想住给听众在孤王的节目弹下歌啫。 吓得我，那你怎做啊？ 密切留意由选举事务处孖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合体策动的音乐选民有得拣互动游戏， 听实今个星期一至五晚上九至十，音乐情人郑子诚 由投选心水歌曲，感受选民的意义，你更加有机会赢取选民有礼心意包。 听时听，记得登记做选民啊！五月二号就截止噶啦。 Just feel the music, the soul, the vibe. 用音乐节调抽离，让一切隔无距离。Just feel the music, 用得到位置。Turn the radio loud, THK. Groove your body and just don't think. Start it now, cause you're listening. 速动音乐。 Happy Monday! Happy! 是啦，咁样。 正能量！ 呀，返嚟。喂，但我想 挣扎。 你唔好咁住。因为你可唔可以统一返我哋嗰个气场，因为我哋今日要讲嘅系嗰个厌世嘅乐团。 哦，系咩？ 正能量好唔啱数。 系咩？ 但我想话呢个厌世嘅乐团呢，佢有个非常之劲嘅名啊。团名佢哋叫做伤心欲绝。你唔觉得呢、這个即系陌生嘅程度，直情有人同你讲倒抽一口凉气嘅感觉， 好 80s， 好书面语啊，或者点样？ 系大家好，我哋系伤心欲绝。 系啊，呢、這个真系噶，佢哋永远嘅表 现。大家好，我哋系痴心情长啊， 仲有把剑， 即系呢啲 feel 系咪要？ 系啊，哇！你真係好啱嗰年代喎，點解？ 我係痴心正常。 係啦，咁今日為大家介紹睇《傷心欲絕》啊。喂，你真係可以做一個團咧，砌低佢哋。 要啊！ 嗱，咁呢個團咧，我覺得其實有好多好細微嘅故事，好值得分享嘅。咁其實佢哋成團咧，去到今日應該都已經11年左右啦，10年左右成團啦咁樣。咁但係同一時間咧，佢其實喺11年、12年度咧就休團嘅啦，已經。咁休團嘅呢個過程咧，當中就係各自有各每個人都有各自嘅發展啦咁樣啦。咁同埋最令我啊嚇，令我覺得有趣嘅地方就係、是，其實佢哋好多人嘅屋企咧係有嘢想俾佢哋繼承嘅。 Okay. 同一時間佢哋冇興趣嘅， 係 啦，咁樣有呢啲咁樣嘅、 哦，即係可能家族生意咁樣先算啦。 Yeah， 咁樣連鎖嘅火鍋店啊，咁樣點解唔俾我咁係？ 係咯， 咁樣 男子樂隊嚟嘅， 係啊， 哦，咁佢應該嫁得過咁樣， 係啊，我先唔係或者話你想唔想契個女啊咁 係咯， 仔唔要咁樣啦。咁但係要講翻厭世呢件事，咁張優團咧其實就係、是、佢一路以一個好即係我覺得係好 freestyle 嘅一個好細嘅小眾嘅樂隊嘅形式存在啦。咁有陣時會喺台灣嘅一啲酒吧、啲 live house 做表演咁樣。咁中間咪話優團嘅、 嗯， 其實好妙嘅呢對樂隊。優團係佢哋爆紅嘅時間， 嗯、哼 所以喺佢哋2016年翻嚟有新嘅專輯之後咧，佢哋直情係嗰個發片嘅嗰個音樂會咧，係、啊、全場企位受慶。 但係點解佢哋可以喺優團嘅時候爆紅 咧？係啦，咁點解咧？呢、這個即係天時地利嘅問題，即係時也勢也命也嘅問題啦。就係講緊咧，之前我哋咪介紹，其實喺某一個時間點之後啦，即係大家已經追究唔到係2014、2015年啦。 嗯， 厭世音樂成為咗好多樂壇，應該話係尤其是搖滾樂團嘅主流音樂， 即係頹廢啲嘅。 係啦，即係舉例啊，草東沒有排隊係2016年丑奴兒嗰張專輯係爆紅咁，我都話直情贏埋五月天攞埋獎咁樣。咁其實我。大家冇辦法諗係因為咩事發生，所以令到大家2015年、2016年嘅時候覺得咁冇希望呢咁樣啦。咁但係正正咧，其實佢哋係行得前咗少少，即係當佢哋2010年、2011年已經開始唱一啲好厭世嘅音樂嘅時候，可能大家嗰陣時仲好開心嘅，就冇人會好留意到呢種好厭世嘅音樂。 哦 okay、 但係恰恰啱得好咁巧咧，就係佢哋休團嘅呢個階段啦。 咁 trend 嚟啦， 係啦，就開始大家會開始留意到啊，好厭世嘅音樂反而係一種情緒嘅出口嚟嘅喎，咁樣，咁就變。 變成咗喺佢哋16年翻嚟嘅時候，係同呢一種喜歡厭世音樂嘅風潮啦，無縫接軌。 哦， 咁然之後就變成大家都好關注佢哋啦。咁大家不斷都會有好多嘅一啲嘅表演啦，無論大場或者細場啦。咁同埋直情係。即係雖然話厭世音樂咧，即係你感覺上佢嘅音樂係一啲好負面少少嘅情緒諸如此類，但係好奇妙嘅，佢哋話佢啲 fans 係好熱情嘅。 Okay. 即係當佢哋咧，佢哋嘅指定動作咧就係各自上咗台之後，個主音就話：大家好，我們是傷心欲絕，大家好，我哋傷心欲絕啦。咁然之後下低咧就係佢哋其實就會起歌啦。咁但係下低就開始尖叫咯，就哇好靚仔啊咁啊！咁佢主音真係幾靚仔嘅，咁樣就有呢一種嘅狀態。咁但係再推進少少咧，我係即係睇咗好多訪問，聽咗佢哋歌之後啦，我覺得佢哋係將嗰種厭世好具體化咗。我想聽個歌先，聽個歌先，我哋之後翻嚟咧就同大家解構下點解我會覺得佢哋係厭世得好具體啊！咁你有呢一首啊《傷心欲絕》嘅作品，嗰、那個名稱叫做《台北流浪指南》。 台灣啊，同埋好舊台灣啊。 會唔會有一種令你諗起五百嘅嗰種嘅感覺？我覺得有少少嘅。 我唔知啊，我睇睇翻嗰啲即係好舊嘅台灣嗰啲電影嗰種 feel 咯。 哦，即係喺夜市啊，或者喺街頭啊當中好粗糙， 一定 係 踏拖，但係嗰陣時做著花恤衫嗰個年代啦、啊。但係個 trend 而家翻翻曬嚟嗰個年代啦。 係啊，方國成，大家睇個 MV， 佢都係想營造嗰種感覺，嗰字幕咧都係勁七八十年代電視劇嗰種嘅字幕形式咁樣。頭先 佢用啲閩南話嗰啲劇場嗰啲 feel 咯，同埋可以 係啊，係我明白嗰種。我覺得其實當中嗰種麻甩嘅粗糙啊，即係嗰種係好嗰個年代台灣嘅啦咁樣。咁頭先又講到佢哋係將厭世呢樣，我覺得好具體化呈現啦。咁點講咧？就係、是、即係以前我哋聽草東舞派對或者其他啲行厭世風格嘅一啲作品咧，你會覺得係歌曲啊，編曲上可能黑暗少少，又或者佢個歌詞當中傳遞嘅就係一種冇乜希望嘅感覺。但係其實呢一我覺得佢哋歌詞當中係有一種治愈嘅。呢一首歌咧叫做《台北流浪指南》，其實就係、是、都係講失眠啦，夜媽媽喺台北嘅街頭流離浪蕩嗰個過程啦。但係其實最後佢係即係就快天光啦，你爬翻上自己床，咁都係要瞓㗎咁樣。即係其實佢哋歌詞你話係咪好厭世或者點樣咧？我睇咗我都唔覺得係嘅、因為同埋有陣時咧，你會覺得佢哋係多對於人生當中有一啲轻微嘅小希望，例如佢哋有一只碟嘅名咧叫做《还是偶尔想要伟大》，即系佢哋完全唔系话放弃人生、放弃希望嗰种嘅，但系佢哋偏偏系几个团员嘅身上系将厌世呢件事好淋漓尽致嘅表现啦、第一样嘢就系咩咧？我觉得好笑。第一样嘢咧就系个主音，头先讲到啊，呢首歌曲词都系同佢主音系同一个人啦，就系、是、叫做许正泰。 系。 但是好多人都話好靚仔，咁大家可以上網睇，我覺得係幾靚仔，日系 boy 嗰種嘅形象嚟嘅嚇咁樣啦。佢係一路以嚟，佢話咧，其實頭幾隻碟佢係聽唔曬嘅，因為嗰自白聲好難聽。 OK， 同埋佢覺得自己唱得都好差。 係， 因為直情咧，佢係比喻自己係咩咧？佢比喻咧就係用啱啱夾過鹵水嘅筷子去夾蛋糕。 哦， 佢话我嘅声音就系有呢一种破坏咗个蛋糕嘅嗰种嘅效果， 几有诗意喎、啊！佢呢种形容， 咁你谂下佢可以写到呢啲歌，佢都系有啲思考嘅嚟嘅，咁啊，系咪好正啊？ 系咯， 我觉得其实我好想将呢句说话送俾阿一啊，阿一嘅声音都有嗰种破坏力，就系啱啱夹完，佢系用呢个夹完卤肉饭，佢系用炸排骨同埋卤水汁嘅筷子，然之后去夹蛋糕。 啊、 就係有呢種咁，你明唔明？即係瞬間你會唔想食個蛋糕啊！即係無論個蛋糕係幾咁吸引都好啦，咁 係啊， 係咪啊？係、咪明啊？ 係啊， 同埋最緊要就係咧，呢、這個講法佢啲團員係認同噶，係，但係同一時間佢哋冇諗住換主音咯。 咁、可能久而久之就成為一種嘅 特色啦，咁樣啦，你咁樣諗啦， 係啦，咁樣。 咁另外仲有一個咧。都幾特別嘅地方嘅，就係佢哋成隊人啦，都係十分之睇唔起依家嘅自己嘅。 OK， 因為有一個訪問，我覺得好好睇呢個專訪啊。佢就話佢話而家其實成個台灣獨立樂團咧都非常之商業化。 係， 佢話因為大家每一個樂隊，即係可能你有一班固定嘅聽眾，你好知道佢哋想要啲乜嘢，於是乎大家都好俾心機俾一啲佢哋想要嘅嘢俾佢哋。佢話其實依份連佢哋即係休團之後復出，知道大家喜歡呢一種嘅厭世同埋呢一種嘅麻甩嘅粗糙嘅感覺啦。佢就會其實好多歌，佢話佢都係 repeat 緊呢一種嘅風格，呢種 style。佢話其實好睇唔起自己㗎咁樣。跟住咁人哋就問佢會唔會比較掛住以前啦咁樣。咁啊好坦白講唔會，因為而家比較有錢。佢話：當你去到一定年紀嘅時候，你就知道係要需要考慮錢呢件事。佢話：錢係一個不可抗力嘅因素存在。 咁佢想點啫？ 佢想點？佢想哎呀，呢、這個問題咪真 係咁你想點啊？你又要覺得而家有啲錢啦，但你又憎自己喎。但你唔憎自己的話，你可能冇錢喎。咁你點揀 咧？好好嗱，呢、這個咧就係嗰個主音去總結呢一種狀態，即係佢哋成個樂團相處啊，或者點樣呢種狀態。佢話有陣時候貶低自己。是一种几有趣的纾解自己内心愁水的方法。原来你长大都成为了自己曾经不想成为的那种人，即是你承认了这件事，甚至乎你有阵时都会自己主动去看不起自己，即是不会自己屈住屈住告诉你，不是的，我不是这样，我不是这种人的。即是他反而觉得是由承认当中得到解脱。 哦， 系啊，所以即系佢哋话日常相处当中，佢哋都 同赖皮可能系一线之差啫， 真系一线之差咋？咁赖皮睇你有冇？ 我系咁噶啦， 点啊？ 你赖我咩河啊？ 唔会改噶啦，I'm so sorry 咁样，你唔中意你咪行开咯咁。 即系你笑我，我笑我自己先咯。 但系。 錯啦，周恆澤。希望佢頂大冇聽到呢段嘢，但係我覺得佢哋係即係。咁喺呢個情況底下，佢哋都冇放棄到，繼續好俾心機去做一啲音樂出嚟。咁當然啦，你可以話當中會唔會有啲妥協啊？點樣？但係呢個就係成長嘅一部分嚟嘅喎。我真係唔相信有邊個由成長到今時今日佢冇妥協過任何一件事。 唔 係 調翻轉，其實人係中意人哋中意自己噶嘛。 哦、啊， 即係你做音樂咁樣，咁人哋中意我做緊嘅嘢，我令到人哋中意我多啲，咁佢開心，咁係咪一件唔好嘅事呢？咁係可以好值得商榷嘅。 啊，你真係個好好嘅拍檔啊！ 同埋好好識得去安慰自己人啊！我 係啊，因為頭先嗰首歌咧，《台北流浪指南》當中就喺呢一句，即係當你深夜瞓唔著嘅時候，你可能就會反省自己啊咁樣。最後啦，即係最尾三句歌詞，佢反省到就係你根本不討人喜，不討人喜歡，係，但這不妨礙我想起你。 哦， 系啊，即系其实佢都总结得到，就发现系啊，即系可能真实嘅自己系一个唔得人中意嘅状态 ，but 都系想我哋好好做翻自己。 OK， 嗱，所以头先你就系形容呢一对就系厌世啦， 系 去了解下自己啦，咁有种系麻甩嗰种粗糙感啦， 有种本撇得嚟咧，其实又几释怀嘅感觉嘅。 系啦，嗱，跟住就呢一对嘅乐队咧，即系佢哋即系最近就开始就系唱下情歌啦，咁样，咁根据佢哋自己形容都系冇啊，都要搵饭食噶。 我知啦， 咁咪同 DJ 争下饭食咯，咁样。 咁 打中意咪好囉咁樣，但你又吹佢唔張，因為呢有啲人就係、是、佢某一類歌呢好啱佢唱嘅，當佢跳出咗呢個 comfort zone 之後呢，咁其實啲嘢就怪怪的嘅、啊、但係佢哋唱開啲古靈精怪嗰啲麻甩歌之後呢，嗰啲咩回憶總是黃色的啊，嗰啲枯木前飯啊咁樣啊，佢突然間走嚟唱下嗰啲情懷嘢，啲中年男人情懷嘢，你又覺得啊，你又 work 喎、啊、咁樣， 即係你估唔到，因為佢哋唱寂寞呢係會唱得中呢嗰下，你好驚㗎， 係啦，咁即係佢講嗰個感情嘅角度都唔係真好爱你 BB 嗰啲，你都 feel 到有少颓废，即系男人嚟到呢个年纪系咁噶啦。咁我见到啲后生女，我系中意噶啦。咁半夜我系寂寞噶啦，你想点啊？咁 好中意呢一种好地嘅感觉。 系啦，野佬啊，有佢先前呢一首嘅派台作品啊，《附近的人》。 但彼此内心却听不到。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英国首相约翰逊恢复工作，他唐宁街首相府外发表谈话。约翰逊表示，已经达至管控疫情的第一项任务，避免英国的医疗系统遭到瘫痪。但他同时重申，必须要承认有另一波爆发的风险。约翰逊认为，英国的疫情已过高峰，促请民众继续保持耐心，只要维持现时的做法，相信最终可以克服疫情。消息指，本港连续第二日没录得新增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个案，亦是八日之内第四次零确诊，累计确诊个案维持1037宗。近一星期最多宗数的两日分别都有四宗，其余两日分别有两宗的新增个案。文凭试通识科今日开考，分为卷一和卷二。教协理事通识科老师张瑞辉认为，试卷内容贴地，因为有不少年轻人关心的议题，包括使用电子屏幕和互联网趋势、智慧城市等。对于卷一其中一题必答题，要求考生按试题提供资料，描述公众对新闻自由的睇法，以及新闻自由和社会责任之间可能面对两难的局面。张瑞辉表示，考生回答两难只需列举合理理据论证，不需要表达两者哪一项较为重要。他表示，不论评卷员的立场是什么，考生只要言之成理，就能够取得一定的分数。他又说，卷一大部分的题目的分题都涉及数据整理、归纳等，认为若果考生只要归纳资料、反映取向，已经能够取得高分。一名24岁的男子前年在连登网上讨论区讹称有黄子华、董笃笑门票出售，骗取三人合共3100元。他早前承认三项欺诈罪，今日在东区裁判法院被判160小时社会服务令。裁判官指，被告利用朋友的户口犯案，令他们无辜受牵连，批评手法无耻，但考虑到涉案金额不高，被告亦都已经偿还全部的款项，加上主动认罪，值得给予机会，因此判处他接受社会服务令刑罚。天气方面，预测大致是天晴和干燥，初时部分地区有烟霞，气温介乎22至28度，吹微风，明日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星期五和周末早晚有薄雾。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4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280点，升448点，总成交金额871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15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452点，升28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13元，升6.6；中国燃气28.4，升2.7；阿里巴巴200.6，升2.6；中国平安78.05，升7.5，升7.5；盈富基金24.5，升4.5；建设银行6.17，升1.6；美团点评100.1，升9毫；友邦保险70.95，升1.4。中国移动62.65，升1.6；汇丰控股39.5，升7.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日元107.26，瑞士法郎0.973，加元1.406，人民币7.088，英镑对美元1.242，欧元对美元1.084，澳元对美元0.645，新西兰元对美元0.606。日经平均指数报19783点，升521点。港金现价报15890元，跌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9.46美元，卖出1721.1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隧道方面咧，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喺菲林明道。

过世界，看自己一步一步被推开，人群之外穿着汗，沿着生命把自己一片一片捡回来，碎片之中拼出 DSE 考试咧，终于就正式开始咗啦。即系如果我哋成日都话 DSE 系一场战争嘅话咧，每位考生可能而家都系上紧场准备打仗嘅。呢、这个时候，你哋身后都有好多人继续保护你哋嘅，你哋嘅老师、你哋嘅家长、你哋嘅朋友。同一时间，如果你都想帮应届 DSE 同学打气嘅话咧，就可以而家上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留言。咁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咧，就会有机会读出噶啦。成日都话今届 DSE 嘅同学真系面对一个比较大嘅困境啦，相信当中都经历咗好多嘅忐忑同埋不安。希望你哋记得，一定有人支持你哋。 空白画面，稚嫩的脸，几朵花不随意。在一边摇晃着腿听摇滚乐，他少了三个夏天。一个点，一条线，一一条线，一个圆， 跟住紧嚟系阿姨娘嘅作品，歌曲名称叫做《美术课》，相信由歌词当中大家都听得出。而佢想送俾嘅对象就系自己嘅美术老师。 弹粉呀，手中的弹粉呀，混入了指尖，抹上了眼光，轻轻吹敲，它能再浮现，再没有痛苦能覆盖的美。一个点，一条线。 阿姨娘想表达自己对于美术老师的思念，同一时间亦都想多谢佢对自己的教导，教导佢成为一个善良，成为一个正直的人。虽然而家很多大人根本都做不到佢曾经教导小朋友的啲内容，不过都的而且确要多谢老师嘅。好多老师咧，其实仲担心过要考 DSE 的同学。同一时间面对这个纷乱的社会，都有很多难题给到老师。 当你愤怒时的出口，当你不清醒的拳头，是躲也躲不过的我。趁我还尊敬的时候，撑不住也不敢乱上，是躲也躲无影的时候。换真火，赏我一点勇气，给我一条缝隙，让我能够抽离被撞击的手臂。多想被你保护，被你视为万千尘埃，多想对你崇拜，你却还在爱上爱我。我是你眼中钉的丑小。不放过我，我就是你口中的臭小孩，我就是我，就是我。 为你介绍有戴佩妮的作品，那个名称叫做《臭小孩》。 若有破开的皮肉，见不长眼的念头，是什么也闪不过的痛，没空间挣脱的阁楼，一个寂静的念头，是风也空不明的无力颤抖。赏我一点勇气，给我一条缝隙，让我能够抽离被捉。手 想讲嘅系对儿童嘅暴力问题啊。的而且确想教一个小朋友好难嘅，即系除咗要教佢文化知识之外啦，更加重要嘅系教佢点样做一个好人啊。尤其是而家，我谂保护自己先系最紧要噶嘛。 如果世界漆黑，其实我很美，在爱情里面进退，最多被消费，无关同样的是非，又怎么不对，无所谓。如果像你一样总有人赞美，围绕着我的卑微，也许能消退，其实我并不在意，有很多机会像巨人一样的无畏，放纵我心里的鬼，可是我不配。丑八怪啊啊啊，能否别把灯打开，我要的爱啊啊啊触摸在漆黑一片的舞台，丑八怪啊啊，在这暧昧的时代，我的存在啊啊，像意外。 近年内地歌手薛之谦的成名之作啦，算是。歌曲名称叫做丑八怪，我成日都话唔好以貌取人，内心善良，品德高尚先系最重要嘅。 有人用一滴泪会红颜祸水，有人丢掉称谓什么也不会，只要你足够虚伪，就不怕魔鬼，对不对？如果剧本写好，谁比谁高贵，我只能沉默以对，美丽本无罪，当欲望开始贪杯，有更多机会，像尘埃一样的无畏，化成灰谁认得谁，管他配不配。丑八怪啊啊，能否别把灯打开，我要的爱啊啊，触摸在漆黑一片的舞台，丑八怪啊啊，在这暧昧的时代，我的存在啊啊，不意外。 刚才说这个社会都留了很多难题给老师，的而且确的，就例如讲到高尚这件事，其实你都已经忘记了到底是哪个定义了这件事啊，原来不是查字典就可以解释得到的噃。咁但係唔怕嘅，因为我相信我哋心入面都会有一个标准。 原谅我总不停受伤跌倒无处可逃，用尽力气挣脱我却只能咆哮，前路茫茫遥望夜黑风高，抵不过这浪潮，伸出手是否还能拥抱。